第119章，老鱼的禁闭室。走廊尽头的禁闭室里，九二二欲言又止，他抓着门把手犹犹豫豫，回头看了秦秋好几次， 有话就说，趁着禁闭室还没有开始生效。 秦秋搓了一下脸，困意依然没消，秦秋看上去有些疲倦。九二二难得看他这样，把快出口的话又咽了下去，说：“ 没什么。”“ 没话说吗？”秦秋呜了一声，“ 那我有。”“啊？什么？”“ 这场考试有过异常情况吗？”秦秋问。九二二心说：“最异常的不就是你们考场吗？ 除了我们几个。” 秦秋对九二二那点内心吐槽了如指掌，补充道：“ 把这么多熟人凑在一起，总不至于是为了搞同僚聚会吧？” 九二二点头附和：“ 1006一来就说了。” 秦秋稍微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1006是高奇。“ 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可能这么巧，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，但盯了两天也没什么动静。” 九二二说着面露迟疑。“ 提到异常。” 秦秋挑起眉等着他的下文。九二二说：“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们这桌人就挺异常的。” 这就是九二二最初想跟秦秋说的话题，本来已经不打算提了，没想到绕了一圈又回来了。“ 你们？” 秦秋闻言一愣：“怎么个异常法？”“ 语言很难形容。”“ 说白了就是九二二一直当做大秘密的事情不小心说漏了，其他人的反应就像他们早就知道一样。高奇、赵家彤也就算了，本来就是考官 A 的同僚，021也勉强可以理解，毕竟差点成为 A 的下属。但154，归根结底922最在意的还是154。154知道？他什么时候知道的？154这个王八蛋知道居然不告诉我。当时的922满脑子都是这些念头，但他转念一想，又意识到自己也没告诉过154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922也没资格纠结。况且922知道154一直以来都是最认真的，什么大事小事都能弄得清清楚楚。规则不记得了，问154。资料不熟悉，问154。碰到弄不清的代号的同时，还是问154。不只是922自己，连秦秋都这样，他们之中一直都是154最细心最正经。922曾经开玩笑说他像个秘书，换来对方一个惊天白眼。想起那个白眼，922就要笑，结果刚回神就撞上秦秋看智障的目光。922咳了一声，又觉得是自己小题大做了。“ 开玩笑的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021好像是考官 A 的人。” 922说完又觉得这话有点像废话，补充道：“ 我是说感觉他们是有联络的，不像看上去那么生疏。” 秦秋哦了一声，毫无意外。“ 老大你知道吗？” 922来劲了。“ 那这个对比就很悬殊了，你看 A 那边的人排号是什么？021，两位数还很靠前。我们这边就比较惨，154这个排名中规中矩。我……哎呀。” 其实隶属秦秋这组的监考官很多，也不乏排名很好看的，但秦秋整天带在身边的却是这两个排名一般的。922时常觉得自己不够气派，并强行替154表达同感，但秦秋就毫不在意。922以前还问过秦秋为什么就挑上他和154了， 秦鸠回答说，因为顺也。非常秦鸠式的回答，无可反驳。不过事实证明，他们相处的确实很好。九二二偶尔会想，即便不是监考官，不是这个身份，不是这个环境，没有什么需要绑定在一起的事物，自己和一五四应该也会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吧。你怎么了？你排名垫底了？秦鸠有点好笑的看着他。九二二一想， 不，还有1006。 他顿时又来精神了，眼看着半边禁闭室已经有了变化，秦鸠说， 行了，你出去吧，这几天盯着点。 行，有什么意外情况我找机会告诉你。 九二二刚走，那边废墟的情景就覆盖了整个禁闭室。秦鸠这组的习惯是不看监控，021跟他们混了一阵子，原本已经被同化了，但这次021又改了主意，因为游惑问他的话。监控室里，几个轮换过来的监考官支着头，百无聊赖地盯着屏幕。021也不见外，进屋拉开一把椅子坐下。 不去休息啊？ 旁边的监考官问他。 反正也没什么事，过来看看。 一会儿考完试，还得给这几个考生安排休息的地方吧。 嗯，其他考生还有最后一晚才能结束考试的，他们得在这里过夜。 021心不在焉地说。 睡哪儿啊？ 睡。 021正盯着屏幕上属于老于的那块，里面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好像就是个医院。老于被一个病容深重的女人抓着手，垂头聆听对方的话。那个女人面容苍白，几乎瘦脱了相，手腕的骨头凸出来，细得不盈一握，好像稍微用点力就能把她的手臂折断。也许是病人没有力气，女人说话很慢，透着一股极其冷静，不，冷漠的气质。021甚至能想象出女人轻而飘忽的身影，在她的对比之下，老于就显得情绪浓重。某一个瞬间，老于似乎非常激动，猛地抬起头来，鼻翼翕张。021怀疑老于会挣脱掉那只手，跟对方争吵起来，但老于最终只是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低着头不动了。021看了片刻，心想，这很恐怖吗？没吧，还不如隔壁那个叫舒雪的姑娘。准确地说，这八个考生都挺奇葩的。余文在堆积如山的卷子里奋笔疾书，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成秃瓢，哭得特别伤心。杨叔的禁闭室就是大型实验室，杨叔在里面忙得焦头烂额，一会儿这个出错，一会儿那个有问题。吴丽最初也是实验室，后来突然一变，又变成了鬼屋，无数看不见脸的人影环绕在他周围，而吴丽站在其中，抓着本子在记录什么。楚月是一片空白，广袤无边的空白，他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。唯独舒雪这里是恐怖片，到处都是拿着刀追舒雪的手，飞溅的血液糊了满屏，甚至还有一只从他肚子里钻了出来。021只看了一眼就不忍心了。当021的目光重新回到老于这边，他发现场景有了变化。那女人似乎已经交代了，老于站在床边，两手捂着眼睛和头，似乎在自我挣扎。过了片刻，老于疲惫地放下手，点了点头，对床上的女人说了几句什么，然后转身要走。结果发现，房门口正站着一个人。那是一个12-13岁的男生，从屏幕的角度看过去，可以看到男生乌黑的发须以及下半张脸。021的心脏猛地一跳， 尽管没有看清全脸，但零二一还是瞬间意识到了那是谁。那是小时候的游惑。老于面对门口的人，不知怎么的，脸上血色尽退。零二一不知道屏幕中的人发生了什么事，在想些什么，但他直觉很重要。其他几个监考官不知在看什么，忽然发出一阵诧异的低呼。零二一倏然回神，趁着别人没注意，抬起手机对着那块屏幕拍了几张照片。 怎么会这样？我第一次看见。 零二一的心跳慢慢压下来，监考官们七嘴八舌的议论终于落进他耳中。 你们在看什么？ 零二一纳闷地说。监考官们聚在两个屏幕前，冲零二一招手说， 来看，你见过考官 A 和零零一的禁闭室吗？ 零二一咕哝着走过去。 见过呀，一个黑咕隆咚闷头睡觉，另一个呢把废墟当休息处，就差没端份下午。 茶字还没出口，零二一就愣住了，因为面前的两块屏幕跟他说的不一样，最主要的是油货那块变了。 不知什么时候，油货所在的禁闭室也变成了一片废墟，和旁边秦秋的那一块一模一样。 A 的禁闭室长这样，我第一次见。我也是。 其中一个监考官说， A 进过禁闭室吧？没有吧，我怎么记得以前有个说法说禁闭室不关 A 和 Z 啊，禁闭室不对他们起效吧？当然现在不一样了。 A 的我肯定没见过，001的倒是早有传言说他根本不怕禁闭室。这地方是哪儿啊？我怎么没见过呀？会不会是当初发生系统 bug 的地方呢？ 监考官们思想正直，三言两语就歪到了那次的系统 bug 上，纷纷讨论起那天可能发生的情况。只有021一脸木然，反正 bug 什么的他没参与也不了解。021就觉得这两块屏幕长得跟情侣头像似的。三个小时后，考生被放出了禁闭室，其他人都是一副被蹂躏过的样子，尤其是老于，额头脖子都是冷汗，看上去有点失魂落魄。余文还在确认他头发的存在，几个姑娘也有点发呆。楚月倒是没什么事儿，面色如常，反常的是油火。他没有顶着起床气，没有打哈欠，没有透出什么不耐烦或者傲慢的情绪。油火站在了禁闭室门口，摸着耳钉走神。 想什么呢？ 脸颊刚被人碰了下，油火瞥眼一看，看到了秦秋的手指。对方刚从隔壁出来，显然废墟不是一个睡觉的地方。秦秋的嗓音里面依然透着疲倦的雅意。油火盯着那两根手指，忽然想起来刚认识秦秋的时候，对方站在树林中整理围巾，手指夹着一角将他掖进了大衣领口。废墟里的血腥味又漫了上来。油火闭了一下眼睛，抓住秦秋的手指将他拽回到自己这间禁闭室。门没关严，留着一条细小的缝隙。走廊上的灯光从缝隙中照进来，监考官们在不远处商议考生的安顿问题，声音清晰地传进来，俩人近在咫尺。油火偏头看了一眼透光的门缝。 怎么了？禁闭关的意犹未尽？ 不是。油火始终抓着秦秋的手非常用力，禁兽的指关节骨骼凸起。秦秋敏锐地感觉到了他的异常，声音温沉下来。 想起什么了？ 嗯。油火应了一声，单听声音依然是低而惫懒的调子，几乎听不出什么问题。但油火应完就抬起秦秋的手，偏头咬在了手腕上， 脉搏贴着油火的薄唇，一下一下突突跳动，沉稳有力。门外的光落在他脸侧， 照得他鼻梁挺直，轮廓漂亮又锋利。秦鸠垂眸看着诱惑，喉结动了一下。秦鸠直觉对方想了不好的事情，穴位冲天，快死了也说不定。他忽然感到一阵焦躁，第一次因为自己监考官的身份而感到极度焦躁。秦鸠想立刻钻进特殊中心，撤掉系统曾经的清理指令，把所有记忆找回来。两个人的事只有一个人记得，是最孤单的。 行吧，那我们凑一下腾出几间来。 监考官的声音又传进来， 考生啊，带着去楼上吧。 021和几个负责调配的监考官从走廊拐角过来，几个状态不好的考生正坐在长椅上休息，活像在医院里。 六个，还有两个呢？ 对啊， A 和001呢？ 说话间，一扇禁闭室的门开了，油货从里面走出来。监考官纳闷地说， 主监考，你怎么又进去了？ 这位监考官跟油货没有高奇那么熟悉，当面不会直接叫 A， 习惯了叫主监考。他刚想说那001又去哪儿了，结果就见001从同一间禁闭室里出来了。这位监考官的面色古怪了两秒，又觉得可能自己想多了，于是恢复正常说， 走，我带你们去房间，给你们腾了几间出来，可能得有几个挤一挤，不过床挺大的，睡两个人不成问题。 他们是这样设想的，于文父子睡一间，四个姑娘两人一间，至于剩下两位，他们对曾经的上司有点偏心，所以给游货安排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单住。至于秦鸠，922主动要跟154挤一挤，把房间让给秦鸠。021听到这安排就是一声嗤笑，监考官们不明所以，不过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了，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考官 A 和001极其自然地进了一间房。负责的几个监考官当场死机，油货没管他们，把房门关上，转身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禁闭结束的时候，021突然借了油货的手机，对着自己屏幕拍了几张图，然后还给油货说， 我看到了你舅舅的禁闭室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你回去看看。